及午市飞行。警方联同海关经调查之后，在深水埗展开行动，检获大约一共180万支微原税香烟。警方昨日下午突击搜查深水埗三个地点，捣破两个怀疑微原税香烟储存仓库，以及一个怀疑售卖点，检获涉案微原税香烟，市值大约530万元。行动入边，三名非华裔男子被捕，年龄介乎35至50岁。他们涉嫌处理应货税品，所有被捕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438点，跌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0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5.49，瑞士法郎0.956，加元1.288，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54美元，卖出1823.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咧减少啦。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咧，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呢场硬仗。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呢排啲海鲜好靓，好新鲜、哦。 系啊，不过亦都要识得拣先得噶。 吓、啊，咁你话边种最抵食呢？教下我啊！ 冇问题。嗱，呢个礼拜咧，我会喺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咧，同大家分享下买海鲜同埋食海鲜嘅心得，仲会教大家煮翻几面添噶。 我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昼4至6嘅有你同行。 冇错啦，我系黄阿宝，你先奇美洲宝。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朝头早见到人咧，一定系要讲声早晨啊！礼多人不怪吓，亦都可以作为一个系同人打招呼开场嘅对白啊，最好用嘅字句啦。早晨啊，乜生？早晨啊，乜乜乜？或者有小朋友嘅时候咧，都同佢 say 个 hello 啊，同佢倾下偈啊，咁样咧，系打好呢个伦理嘅关系啊。人与人之间和谐嘅相处咧，其实做事咧就会得心应手好多。好啦，开始我哋清晨爽利嘅节目啦。今日嘅日子咧系28号，6月28号，农历咧亦都系呢个月份嘅尾声，5月30日。星期二的清晨，现时时间5:09。跟昨天一样，这么早都见到有酷热天气警告。现时28度。开始节目有他两位。 小雨点投进高烧的爱意， 小雨点荡入苏心的边缘， 小雨点流向腮边沾满泪的发端， 滴作可泣的午夜万别前， 小雨点笼罩欢欣的背面， 小雨点 小雨点，狂吻风中紧靠着的两肩， 有你心中的冷漠最蔓延。 阳光散去了，还会再出现， 不知心意在哪天。 明天飘细雨来吻。小雨点，携了依依的眼泪到嘴边，令悲哀的吻别心着小雨点笼罩欢欣的背面， 小雨点跌在一生的挂念， 小雨点狂吻风中紧靠着的两边， 有你心中的冷漠最蔓延。 阳光散去了，还会再出现。小雨点又似纷纷似水暖， 小雨点骤骤带入的困扰， 小雨点携了依依的眼泪到嘴边，令悲哀的吻别心着。 成龙何合奈保子午夜吻别前啊，而家都系属于过咗午夜嘅时候啦，喺凌晨亦都系清晨嘅时候，应该我哋节目都叫清晨爽利嗬。接近天光啦，清晨时间5:13啦。今日天气方面咧，就系高空反气旋咧，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 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会逐渐增强，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一起在这个热闹又充满爱心的一个地方，这里是爱之源。 希望にあふれ生きる喜び幸せに満ちて愛の楽園すべての心が愛を分かち合う静かに耳傾けよう愛のこもり歌君誘い呼びかける愛の園夜明けに目覚め星と眠る安らかな暮らし誰の目にも愛の微笑み助け合うみんなで分け合う幸せ豊かな実り争いのない世界愛の園子供たちは鳥のように伸びやかに私は力合わせて明日の種をまく地球が生まれた頃の青い空と海鮮やかで美しい愛の園幸せに満ちて愛の楽園すべての心が愛を分かち合う静かに耳傾けよう愛のこもり歌君誘い呼びかける愛の空 西城秀树爱之源，大家心中都会找到爱的地方，只要你心中有爱，就是这个单单一个字，单单一个字，成日都在心头的时候用这个爱字去出发的时候呢，做事呢你都会开心很多，你又会愿意可能做一些小小的彻底的事，没什么所谓， 蝕底少少，令件事進行得好，又或者令人都有得得益嘅，咁你就會更加開心快樂。 無論有幾多變遷，何必諸多掛牽？過了今天，再有一天，仲有幾個十年？願望係做個預算，夢幻係自我去編，無謂去揾個道理。 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

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三名本地男子，他们涉嫌管有仿制火器和管有攻击性武器，所有人正是被扣查。警方经调查之后，昨日在葵涌区、天水围区和深水埗区展开行动，拘捕三个人，他们年龄介乎17至44岁。行动入面共检获38支仿制枪械、八把刀、一支伸缩棍、一批防毒面具和滤罐，以及一批印有反政府标语的旗帜。警方说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乌克兰中部克列缅丘克市一个商场怀疑遭到导弹攻击，地方政府说增加至少13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是俄军所为，各方亦谴责今次袭击。英国首相约翰逊慰问伤者和死者家属，又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出残忍和野蛮的行为，强调今次袭击必将加强七国集团各成员国的决心，与乌克兰并肩，共同抵抗普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全球都对今次导弹袭击事件感到震惊，美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追究俄罗斯的责任。联合国发言人说，事件令人遗憾，强调任何类型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购物中心，都不应该成为攻击目标。欧洲部分国家据报担心欧盟试图施压，要求立陶宛放宽对俄制裁措施，以允许一些商品通过立陶宛领土进入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立陶宛早前宣布根据欧盟对俄相关制裁，禁止俄罗斯通过立陶宛向加里宁格勒过境运输货物。俄罗斯强烈抗议，指责立陶宛挑衅和违反国际法义务。报道指出，俄欧就加里宁格勒的对峙正在升级。俄罗斯表明将会报复欧盟成员国封锁钢材等铁路运输的行动。欧盟委员会早前表示，立陶宛的对俄限制措施和制裁规定相符，但是同时指出将在这个问题上对立陶宛提供额外指导。约旦南部港口城市阿克巴发生货柜爆炸和泄漏化学气体事故，至少10个人死亡，超过250人受伤。公共安全部门表示，事发的时候港口起重机搬运载有化学气体的货柜到船上的时候发生故障，货柜堕下并且发生爆炸，同时导致化学气体泄漏。救援人员已经赶赴现场，当局正是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438点，跌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0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5.45，瑞士法郎0.957，加元1.288，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

今個星期同埋下個星期咧，都會係講呢個四肢疼痛嘅問題。你知啦，有手手腳腳嘅時候，一集就一定講唔曬噶啦。咁點樣四肢痛法咧？詳細情況要留意一下，喺六點後就有崔博士啦。咁而我亦都會醒起咧，就雷博士講啦，有咩事咧就要多啲做運動。特別如果你朝頭早起身咧去晨運嘅時候咧。在下低平台的公园，又或者啊，你不喜欢出去，我喜欢在家自己的厅那里做，又得哈，咁啊更加好添。咁你可以咧就系将两个手咧就怼高，好似即系睇住个钟十点二咁样，你咁样即系一路向上，即系成手直嘅。咁头头你会觉得 OK， 但系耐咗嘅时候咧就觉得佢攰。但系攰咧其实就有个效果喺处啦。咁啊保持翻呢一个嘅做法嘅时候咧。你嗰、那個背脊啊、膊頭啊啲骨咧，係後邊咧嗰個好大嚿肉嗰度咧，都會比較舒服啲嘅。係十點搭二嗰個嘅手勢，然之後你頸咪喐下咯咁樣嚇。日日咧要做少少呢啲嘅成身嘅一啲嘅運動，咁先至等自己手腳靈活啲啊。五點搭八嘅時候啦，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80%啊。屋企仲有冇呢啲钟啊？都几好听噶，嗬！又或者有啲教啲嘈到自己一定醒嘅闹钟啊！ 李文啊，咁啊，李文你听佢系充满活力嘅一位歌手，咁佢都好中意动感，佢嘅歌曲都系通常你会系比较活跃啲，加埋跳舞咧，令到你系一个有视觉嘅享受，跳又好，又唱得啊嘛。刚才嘅歌系滴答滴啊，时间5:45啊，早晨啊，今日咧天气方面咧亦都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天气会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今日会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在听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和天气酷热，随后2-3日会是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的。高空反气旋亦都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南海中部的一个广阔低压区会在本周中期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而其强度和路径存在变数。但是受其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本周后期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地区天气会逐渐转坏，风势会逐渐增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的。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今日的最高紫外线系个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好啦，要继续热下身，跳下舞啦，唔使太大动作嘅，喐动下身体啦吓。 呢啲歌曲咧都好多年噶啦，但系仍然系历久常新吓。听啲旧嘅歌曲咧，就系、是、一听咧，你就觉得真系系哇，嗰种以前嘅感觉咧翻晒嚟，同埋啲歌咧系悦耳动听啊！刚才系 ABBA 嘅 Dancing Queen， 我又谂起麦洁文嘅呢一首。一样有 Dancing Queen 呢个字，不过之前有个劲舞啊。之前有 ABBA 的 Dancing Queen， 刚刚的这首来自 Kidman 麦洁文的劲舞 Dancing Queen， 早晨还有大概六分钟到清晨六点。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山野事务所。 影像要同人不同，我们真控制不到它。其实你等个画面按那下是得 0.01 秒的机会。 他是 CIBS 广播人生态摄影师 Terry。 无分国界的爸妈。 离开人呢太 traditional， 他们就以为我们如果自己揀个老婆的话就一定会离婚。但如果是家长都在出世的，那他们就给你试一下。 他是 CIBS 广播人尼泊尔裔港人 Shiva。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 创新片，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老公啊，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咧，好快就有啦。今次你谂住点使好咧？嗬， 老婆，你点话点好咧？ 我谂不如用嚟帮仔仔准备开学用品，又或者添部电脑啊。 冇问题啊！如果我哋唔转储值支付工具咧，就唔使再登记噶啦。政府会用现有的登记资料核实资格，七月尾就有手机短信通知结果，合资格的八月七号就自动拎到噶啦。 咁就可以开学之前帮仔仔准备好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又是炎热的这一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6:11。今日天气方面大致是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会逐渐增强，骤雨会增多的。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六月份的尾声啦，六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二的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又继续咧，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呢排咧，我哋都系讲紧哇，整个身体嘅问题就系、是、三问头身之问身躯啊嘛，吓。 系啦，之前讲咗头痛啊、头晕啊嗰啲头部嘅嘢啦。而家就去到身体， 系、 我哋又讲过身痛啊、身重啦嘛， 冇错、啊。其实咧就话由头到脚咧都讲一啲嘅情况俾大家知吓。 冇错啦，今日就系讲四肢啦。 哇，四肢即系手手脚脚啦， 手手脚脚， 四肢疼痛、啊，哇，痛起上嚟都几冤噶吓。 系啊，好多嗰啲有风湿关节痛嗰啲咧，打风落雨嗰阵时候就阴功啦。 系啊，系 啊, 啊，包括咗仲有啲咩嘅情况咧吓？ 系啦、啊，我哋今日讲四肢疼痛，就系话病人咧佢嘅上肢只手啦，或者下肢两只脚啦，或者手手脚脚，佢哋的筋脉啊、肌肉啊，同埋啲关节咧都痛嘅。嗱，属于中医嘅痹症，麻痹个痹。 系，咁痹其实咩叫痹咧？吓 啊，呢、這个痹咧，意思就闭啊，闭塞不通。 哦， 关闭咗，咁不通则痛啊嘛。咁所以你一有痹症咧，就容易痛噶啦。 系， 嗱，其实有个定义嘅，痹症嘅定义咧就系话。我哋嘅肢体肌肉、筋骨、关节发生咗酸痛啦，或者麻木，你揿落去咧，好似冇乜感觉嗰种啦。重着、重力力啊，好似唔愿喐咁，同埋呢啲关节屈伸不利， 即係想屈下佢、伸下佢咧，都會痛啊。 嗯， 甚至有時咧關節出現紅腫、熱痛呢啲咁嘅表現嘅。 哇！我諗如果有呢啲感受嘅人咧，就真係話係啊係啊，真係好痛啊，點算好咧咁樣樣 係啊，尤其是上咗年紀啊。 係啊，嗱咁痹症咧喺現代醫學有啲咩例子啦，朱博士？ 啊，有啊，可以涵盖咗咧好多风湿病啊、风湿关节痛啊、痛风等等嘅，我哋会慢慢咧再介绍嘅。 好啦，咁喺翻中医临床上又点睇啦吓？ 中医临床上可以分为由风寒湿邪引起嘅几种痹症啦，叫行痹会行嘅，痛痹同埋灼痹， 嗯， 仲有一个风湿热痹呢啲症型。嗱，如果你病耐咗啦，佢唔好嘅话咧。仲有咧，痰瘀痹阻，气血亏虚，同埋肝肾亏虚呢啲症型嘅， 啊，真系好多哦。咁啊，要慢慢详解俾大家听。嗱，首先咧，头先你提就话风寒湿邪所引起嘅行痹啊、痛痹同埋灼痹咧，我都好想知下，即系各样嘅特点啊。先讲呢个先啦，嗬。 系啦，呢一个大嘅症型就系叫风寒湿痹啦。 嗯， 啊，呢一类痹症。佢嘅发生主要就是因为病人本身嘅正气不足啦，吓抵抗力唔够，就感受到风寒湿邪所引致嘅问题嚟嘅。《黄帝内经》咁讲噶噃， 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盛者为行痹，寒气盛者为痛痹，湿气重者为灼痹也。 另一本书《济生方》又咁讲嘅。 皆因体虚就理空疏，受风寒湿气而成痹也。 嗱，好明显啦，痹症咧就由风寒湿呢三样嘢引起嘅。 嗯， 有时咧风盛啲，即系佢强啲；有时咧寒气强啲，有时湿气强啲，就引起唔同嘅痹症，包括就系行痹、痛痹同埋灼痹啦。 嗯，行痹系点嘅咧吓？ 都系因为风寒湿邪侵袭我哋嘅肢体关节。不过风邪就偏盛嘅，风有个特性就周围走嘅，而且你会变嘅， 嗯， 所以呢种痹痛咧就系走嚟走去，哦，一时呢度一时嗰度嘅， 哇，都烦住你，啊， 好似会行咁嘅， 系咯，咁有啲咩症状咧吓系？ 嗱，咁嗰啲肢体关节就梗系酸痛啦，一时呢度一时嗰度，多数系边啲地方咧？手腕啊、手踭啊、膝头啊，同埋脚眼嗰啲地方啊会痛噶，而且咧关节。屈伸不利啊，即系你咧想伸下佢、抵高下佢咧都痛嘅。 嗯， 呢个原因就系话嗰啲风寒湿邪阻滞咗啲经络，气血不通，不通就痛啊嘛。同埋咧，你会兼见又怕风咧，有时咧可能好似发烧咁。 嗯， 咁呢个咧就系一啲外感症状啦。咁咧风寒啊嘛，外邪出表，你就会出现呢啲情况噶啦。 咁有咩方法医治啦吓？ 个治法就系驱风通络。散寒除湿啦， 嗯，好啦，行痹咧就走啊，周围走啦。咁痛痹又点咧？ 啊，痛痹又系关风寒湿邪呢三样嘢，都系佢哋侵袭肢体关节。不过今次就寒邪偏盛啦。 嗯， 嗱，寒邪嘅特点，第一佢系阴邪，第二咧佢嘅特性咧就系凝滞唔喐嘅。 嗯， 咁啊阻住咗啲经络，又系唔通啦。 系 唔通就痛，而且呢个痛咧就痛定一度嘅。啊，更加犀利，因为佢火力集中喺某一个位置啊。 系，咁都好惨噶。 系啊，如果你天气冻啊，或者遇到冷气咧，嗰啲血更加凝滞，你又更加痛。 哇，咁所以咧就一定要着多件衫啦，或者系许可嘅话咧，开下暖炉系咪好啲啦？ 冇错啦，暖下佢，我哋话得温痛减啊。你一暖佢咧，啲气血就流畅啲啊嘛，咁就会通啲，通啲就冇咁痛啦。 系， 仲有痛嘅地方，嗰啲皮肤咧。是不会红不会有热的特点的。 那你不会很发觉咯，是不是？ 但是你痛的嘛。原因就是寒为阴邪，阴邪就不会有红有热的了。 哦， 只是觉得丝丝缩缩成日都很怕痛的。 嗯，那有什么方法搞定它呢，医到它呢？ 我们要温经散寒，驱风除湿了。 是。好了，行痹痛痹就解释过了。灼痹是什么呢？ 又是风寒湿邪侵袭我们的肢体关节。今次就湿邪偏盛啦，湿嘅特性就系好重力力嘅，我哋话重足黏滞啊，定住一度，所以佢痛得嚟咧，亦都系咧重力力，又唔会喐嘅，而令到咧你啲肌肤啊或者肌肉啊嗰啲咧麻木不仁啊，感觉好似冇乜知觉咁噶噃。 手脚都好重嘅，重力咧唔想递起嘅，活动不利啊，因为啲湿啊嘛，湿流肌肉阻滞咗啲关节。 咁医治嘅方法系点咧？吓， 要除湿通络，驱风散寒啦。 系，其实个特色咧都系要驱风先，嗬，系嘛？ 冇错啦。 好啦，咁啊，三种嘅痛咧都解释过啦，另外嗰啲啊留翻啦，以后啊再讲啦吓。 系啊。 咁啊，通常咧就系再听下个古仔咧，就更加明解我哋今集嘅主点啦吓。 冇错。 就系讲呢个风湿痛嗰啲咧，有冇古仔咧？ 嗱，风湿关节痛可轻可重噶噃，有时咧痛得好厉害。就好似切肤之痛啊！ 嗯， 讲起切肤之痛咧，原来呢个成语系有出处嘅，出处喺边度咧？《聊斋志异》 有鬼故讲？ 又唔系鬼故，都系入边嘅古仔。 系 嗱，话说一个咧男士姓朱嘅，佢中年丧偶，咁但系睇见隔篱人哋个老婆咧好靓， 嗯， 于是咧就起谈啦，就揾媒人婆咧嚟讲笑咁讲啊，我想向佢求亲啊！媒人婆听完。就话想创你个心啦，除非 你杀咗佢丈夫先讲啦。 诶，朱某又好爽快咁回答， 好 嗱，本来大家都系讲笑嗰啲戏言嚟嘅，点知过咗几日，隔篱嗰个男人呢，俾人发现陈思荒野喎。 吓，真系咁狠心 啊！嗱，呢件事梗系扬开咗啦，朱某同埋呢个媒人婆都一齐呢被捉上衙门。去受审啦。 嗯， 起初朱某就死口不认，但系咧佢睇见媒人婆喺度受严刑逼供啊，佢又唔忍心， 系 竟然改口认罪， 系就话系我杀嘅，我杀嘅咁。 系啦，啊仲话咧佢屋企有件血衣可以做证物，咁当然个官即刻嗌啲牙差押佢翻屋企去揾件血衣啦。 嗯， 翻到屋企佢一见到佢阿妈，就将个情况话俾妈妈听。 事到如今，有血衣又死。冇血衣都死，不如早啲交血衣出嚟啦！ 啊，佢妈一听完就喊晒啦，就含住泪咧就入房。冇几耐，真系将一件血衣攞咗出嚟，我嚟做呈堂证物。 嗯， 啊，咁朱某就被判死刑啦。 吓，证据都有啦嘛，系嘛？ 冇错啦。点知过咗几日，突然间有人咧闯入衙门，自认系杀人凶手。 系， 佢就话。由于知道个死者啊同人收咗数，有钱喺身，于是佢就吊住佢谋财害命，攞咗佢啲钱。 系 嗱，本来咧开心啦，因为咧有替死鬼啊朱某啊认咗罪啊嘛。 嗯， 点知佢受良心嘅责备，忍唔住卒之咧要自行投案啦。 系咁，佢其实都做咗正确嘅事去投案吓。 冇错。 嗯， 嗱，个官梗系要重审啦，了解晒啲案情之后，佢就有一个问题啦。问阿朱某，点解你会有件血衣嘅咧？朱某就竟然话自己都唔知道。咁呢个官就问佢阿妈啦。朱某咧就咁样答： 我知道我个仔急需要一件血衣，于是我就入房用刀割鼻，用血染一件俾佢咯。 啊！个官听完，即刻下令验下佢嘅手臂，果然发现一道新伤嘅刀痕。于是咧就下令释放朱某， 好咯，终于咧都可以含冤得雪啦吓。 系啦，无罪释放之后，过咗一年啦，隔篱嗰个家姑因为个仔死咗啊， 嗯， 咁就唔想个媳妇留喺度，就想佢再嫁。 系 啊，嗰、那个妇人又觉得朱某有情有义，竟然就嫁咗俾佢。 哇，咦，咁容易啊！ 好人有好报啊！ 系吓 嗱，朱某因为爱而心切。所以咧就忍受切肤之痛，肯定嗰种痛咧就唔及心痛。 嗯，《 聊斋志异》嘅作者蒲松龄喺个故事之后咧就咁样感叹，佢话世间咧有唔少嘅冤案，制造咗无数嘅地狱冤魂，当中嘅奸人入罪者少，好人受屈者多，好人受罪有如切肤之痛。 嗯， 所以寄望为官者审案嘅时候要秉公办理，唔好制造冤案。在判案的时候能够明察秋毫，就可以救回不少的生命。 咁啊系啊。 所以切肤之痛呢句成语就比喻亲自经历了极为深切的痛苦了。 嗯，咁我哋明白啦，以后听翻切肤之痛就想起呢个故仔啦。 啊，仲有讲到痛苦呢，我又想起女人呢就有痛经啦。 嗯。 啊，生产的时候呢又痛得不得了啦。 是啊，是啊，是啊。 但系男人就冇呢啲经验噶噃。 但系都男人有最痛嘅。 系啊，所以咧，许志安就会话俾我哋听，男人最痛系咩啦？ 好，我哋一阵即系做完晒、讲完晒之后咧，就听许志安嘅《男人最痛》啦吓。 好啊。 好啦，嚟到呢度咧，就要听下有啲咩汤水介绍。今日咧就。你讲话你啲四肢疼痛啊，唔通就痛啊，会唔会都饮一啲你所介绍嘅嘢，就针对翻我哋嘅四肢咧？ 介绍一条通络汤，止痛嘅，一人量，材料三样嘢：五指毛桃50克，老桑枝30克，陈皮5克。再讲一次啦，五指毛桃，有人叫蓝奇50克，老桑枝30克，陈皮5克。 咁点样整咧？吓， 洗净材料啦。用五碗的清水，先用猛火煲滚，收慢个火，煲多9个字就得噶咯。 哦，都唔系好长时间 ，OK。 好简单嘅呢、這 个。咁、那个功效系点啊？ 五指毛桃就健脾化湿、行气止痛、除痰止咳；老桑枝驱风清热、通络除湿；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咁呢三样嘢夹埋咧，就可以驱风通络、行气止痛啦。 好啊，唔该晒崔博士。好啦，我哋亦都有呢个防疫小贴士，会提醒大家啲咩咧？ 嗱，喺呢个疫情期间咧，大家都坐困愁城啊，好多人嘅心情就好郁闷啊，好受困扰。嗱，假如唔好彩中咗招，好翻变成长新冠，就有可能出现一啲所谓老毛嘅症状啦。 系啊，好多人都咁讲啦。 系啦，嘅记性又差咗啊，注意力咧就好难集中啊。都唔想用脑，成日咧都 wing 下 wing 下，个人好郁闷。嗱，我而家介绍一组可以开脑醒神嘅，叫做四神冲穴，俾大家参考。 咁呢个四神冲穴咧个位喺边度咧？吓， 嗱，先我哋头顶最高点咪有个百会穴嘅，介绍过噶啦。而喺百会穴嘅前后左右各一寸啊，总共有4个穴位。咁呢4个穴位呢一组咧就系四神冲穴啦。 系， 我哋点按呢？我哋用个食指。用个指尖啊，就揿呢个四神冲穴， 系 啊，可以左手指又揿一个，右手指揿一个，揿完咧就前后再揿啦。咁每个穴位都揿1-2分钟，一日可以揿好多次都得嘅。 嗱，咁头先你所讲即系话咧，我每次只能够用食指、指尖，即系2只手指摆落去。 冇错啦， 我仲谂住系咪我可以加埋个手指公，加埋4只手指按落去咪得咯？系咪？ 你做到就好嘢啦，个位置系唔啱嘅。 哦 ，OK， 可能有时懒咧就会，时间关系啊，快啲做咗佢。咁啊，又记得你所讲啊嘛，系嗰个区域咁咪得咯。 个区域就得噶啦，系啊， 系 唔使好准嘅。 明白，知道。咁总之咧就按呢个穴位。就是可以改善你的记性差咁样啦，系嘛？ 嗱，佢嘅功效就是镇静安神、清理头目，同埋咧醒神开窍啊。 咁好。 边啲问题啱咧？头痛啊、失眠啊、晕啊、神经衰弱啊、健忘啊，包括而家嘅老毛咧，应该都有舒缓作用噶啦。 哇！呢啲情况根本就系好多香港人有嘅症状嗬。 系啱嘅。 咁希望呢个四神冲穴咧就帮到大家，你要勤力啲做先得，系嘛？好，唔该晒崔博士。下个礼拜咧，我哋都会继续讲呢啲痛啊，系嘛？ 系啊，四肢疼痛嘅另外嘅症型啦。 好，咁唔该晒。咁我哋而家先嚟一个男人最痛先。 好，多谢， 拜拜。 拜拜。 心突然的隐隐痛，如空月来了阵寒风，没法强忍看你偷入。看你朝思夜盼，我再蠢都会懂，不知是仍舍不得你，我亦宁愿让情有疾而终。若你要走，不想担心，也不想。 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乌克兰中部克列缅丘克市一个商场怀疑遭到导弹攻击，地方政府话增加至到至少13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是俄军所为，各方亦谴责今次袭击。英国首相约翰逊慰问伤者和死者家属，又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出残忍和野蛮的行为，强调今次袭击必将加强七国集团各成员国的决心，和乌克兰并肩共同抵抗普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全球都对今次导弹袭击事件感到震惊，美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追究俄罗斯的责任。联合国发言人说，事件令人遗憾，强调任何类型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购物中心，都不应该成为攻击目标。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办公室公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包括制裁和俄罗斯军工行业有关的6名个人和46个实体。制裁名单亦都包括15名被指支持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领土的乌克兰公民，以及白俄罗斯13名政府和国防领域人士和2个实体。加拿大政府未有说明名单上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的身份，但是表示将会立即采取额外措施，禁止出口可能提高俄罗斯国防实力的某一些技术、设备和组件等。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宣布再禁止多43名加拿大国民踏足俄罗斯，包括加拿大执政自由党主席考恩、加拿大前央行行长卡利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预计总统拜登将在未来几星期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又指北约组织和七国集团成员国对于中国会构成挑战的看法日趋一致。沙利文说，七国集团将在峰会的公布中论述和中国有关的议题，包括非市场经济操作、债务处理方式和人权，而北约的战略构想亦都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讨论中国。他强调，西方国家不想和中国对抗，亦不希望将世界分割成敌对集团，而是希望确保中国和其他国家遵守一套公平、获所有人理解和同意的规则。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较早时回应七国集团提出的涉华新倡议时，强调中方反对打着基础设施建设旗号推进地缘政治算计和抹黑污蔑一带一路倡议的言行。内地环球时报就社评中指出，西方最高规格的两场峰会竟然将本应可以是重要合作伙伴的中国视作为对手甚至敌人来对付，令人遗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8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过去三个星期徘徊在1500至1800宗之间，卫生防护